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0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4。儿时会中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同时化作种种天花，衣服璎珞及香幔等永身虚空而散佛上，合掌恭敬具白佛言：愿此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久住。黑锅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留步，当知此处佛宝法宝比丘僧宝久住不灭，于此3000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佛国亦复如是。由此菩萨摩诃萨众及殊胜行亦可了知，世尊，随诸方意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敬信心书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恭敬供养，当知是处有妙光明除灭暗明生诸胜利。而时佛告天地士等诸天众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在展不周人中留步，当知此处佛宝法宝比丘僧宝久住不灭，于此3000大千世界乃至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佛国亦复如是。由此菩萨摩诃萨众及殊胜行亦可了知，随诸方意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敬信心书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恭敬供养，当知是处有妙光明除灭暗明生诸胜利。十诸天众复化种种上妙天花衣服璎珞及香幔等而散佛上，崇拜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魔及眷属不得其便，我等诸天亦常随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勤加拥护令无损恼。黑过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我等诸天敬视如佛或如近佛尊重法故。而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 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非少善根能办世事。定欲先世无量佛所多集善根，多发正愿，多供养佛，多善知识之所摄受，乃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友情、宣说流布。世尊，欲得诸佛一切智智，当求般若波罗蜜多。欲得般若波罗蜜多，当求诸佛一切智智。何以故？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皆从诸佛一切智智而得生故。所以者何？诸佛所得一切智智，不异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异诸佛一切智智。诸佛所得一切智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无二，亦无二分。尔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迦室迦。欲得诸佛一切智智，当求般若波罗蜜多。欲得般若波罗蜜多，当求诸佛一切智智。何以故？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皆从诸佛一切智智而得生故。所以者何？诸佛所得一切智智，不异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异诸佛一切智智。诸佛所得一切智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无二，亦无二分。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神，甚为稀有。尔时，具受庆喜，白佛言：世尊，何缘不广称赞布施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净律波罗蜜多，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意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苦圣地、极圣地、 灭圣地，道圣地，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色境律、色无量、色无色定，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三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五眼、六神通？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无妄誓法、恒住舍性？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菩萨摩诃萨行？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何缘不广称赞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庆喜，如今当知，有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布施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净律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有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意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为尊为导故，我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有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为尊为导故，我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有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为尊为导故，我淡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有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为尊为导故，我 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五眼六神通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无往事法恒住舍性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菩萨摩诃萨行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无上正等菩提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庆喜，于意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不施波罗蜜多，可名真修不施波罗蜜多否？庆喜答言：否也，世尊。佛言：庆喜，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不施波罗蜜多，乃可名为真修不施波罗蜜多。佛言：庆喜，于意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可名真修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否？庆喜答言：否也，世尊。佛言：庆喜，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乃可名为真修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布施境界 安忍、精进、净虑波罗蜜多，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请息。云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住内空，可名真住内空否？清晰答言：佛曰：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住内空，乃可名为真住内空。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住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可名真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否？清晰答言：佛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乃可名为真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住真如，可名真住真如否？清晰答言：佛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住真如，乃可名为真住真如。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可名真住法界乃至不碎界否？清晰答言：佛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住法界乃至不碎界，乃可名为真住法界乃至不碎界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真如乃至不碎界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住苦圣地，可名真住苦圣地否？清晰答言：佛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住苦圣地，乃可名为真住苦圣地。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住极灭道圣地，可名真住极灭道圣地否？清晰答言：佛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住极灭道圣地，乃可名为真住极灭道圣地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苦集灭道圣地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清晰，于云何？ 若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净律，可名真修四净律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净律，乃可名为真修四净律。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无量四无色定，可名真修四无量四无色定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无量四无色定，乃可名为真修四无量四无色定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八解脱，可名真修八解脱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八解脱，乃可名为真修八解脱。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可名真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乃可名为真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念住，可名真修四念住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念住，乃可名为真修四念住。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可名真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乃可名为真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清晰，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空解脱门，可名真修空解脱门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有回向一切之智而修空解脱门，乃可名为真修空解脱门。佛言：清晰， 云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相无愿解脱门，可名真修无相无愿解脱门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相无愿解脱门，那可名为真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清晰，云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眼，可名真修无眼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眼，乃可名为真修无眼。佛言：清晰，云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六神通，可名真修六神通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六神通，那可名为真修六神通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无眼六神通，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清晰，云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佛实力，可名真修佛实力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佛实力，那可名为真修佛实力。佛言：清晰，云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可名真修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否？净喜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那可名为真修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与彼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为尊为导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清晰，云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妄施法，可名真修无妄施法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妄施法，那可名为真修无妄施法。佛言：清晰，云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恒诸舍性，可名真修恒诸舍性否？清晰答言：否也，世尊。佛言：清晰，要由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恒诸舍性，乃可名为真修恒诸舍性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无妄施法、恒诸舍性、 为尊为祷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请习。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智，可名真修一切智否？请习答言：否也，世尊。佛言：请习。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智，乃可名为真修一切智。佛言：请习。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道相智、一切相智，可名真修道相智、一切相智否？净喜答言：否也，世尊。佛言：请习。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修道相智、一切相智，乃可名为真修道相智、一切相智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为尊为祷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请习。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陀罗尼门，可名真修一切陀罗尼门否？请习答言：否也，世尊。佛言：请习。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陀罗尼门，乃可名为真修一切陀罗尼门。佛言：请习。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三摩地门，可名真修一切三摩地门否？请习答言：否也，世尊。佛言：请习。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三摩地门，乃可名为真修一切三摩地门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为尊为祷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请习。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菩萨摩诃萨行，可名真修菩萨摩诃萨行否？请习答言：否也，世尊。佛言：请习。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修菩萨摩诃萨行，乃可名为真修菩萨摩诃萨行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菩萨摩诃萨行，为尊为祷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佛言：请习。于云何？若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上正等菩提，可名真修无上正等菩提否？请习答言：佛也，世尊。佛言：请习。要有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上正等菩提，乃可名为真修无上正等菩提故。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彼无上正等菩提，为尊为祷故，我但广称赞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庆喜，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求不施波罗蜜多？佛言：庆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不施波罗蜜多，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不施波罗蜜多。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 而修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其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住内空？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安住内空。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住内空。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住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安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住真如？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安住真如。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住真如。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安住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住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住苦圣地？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安住苦圣地。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住苦圣地。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住极灭道圣地？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安住极灭道圣地。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住极灭道圣地。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净律？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四净律。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净律。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无量、四无色定？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四无量、四无色定。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八解脱？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八解脱。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八解脱。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 无所得为方便。修习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是名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八圣处，九次地定，十遍处。世尊，云何回向一切之智，而修四念住？清晰，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四念住，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四念住。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晰，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空解脱门？清晰，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空解脱门，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空解脱门。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相无愿解脱门？清晰，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无相无愿解脱门，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相无愿解脱门。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眼？清晰，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无眼，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眼。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六神通？清晰，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六神通，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六神通。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佛实力？清晰，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佛实力，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佛实力。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晰，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妄施法？清晰，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无妄施法，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妄施法。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恒诸舍性？清晰，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恒诸舍性，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恒诸舍性。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智？清晰，以无二为方便， 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一切智，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智。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道相智、一切相智？降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道相智、一切相智，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陀罗尼门？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一切陀罗尼门，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陀罗尼门。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三摩地门？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一切三摩地门，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一切三摩地门。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菩萨摩诃萨行？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菩萨摩诃萨行，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菩萨摩诃萨行。世尊，云何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上正等菩提？请喜，以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修习无上正等菩提，是名回向一切智智，而修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庆喜，复白佛言：世尊，以何无二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以何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以何无二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以何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以何无二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以何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以何无二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以何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世尊，以何无二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以何无生为方便， 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以何无二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以何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尊，以何无二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以何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世尊，以何无二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以何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世尊，以何无二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眼六神通。以何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眼六神通。卷第106。